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而你断断续续唱这个。心眼里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一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纸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走了。怎么了？你没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也不开心，一直数着你在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还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为一月一月和海旋转着，要怎么停呢？

伤害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 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而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 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你爱源源不绝。Yeah, 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是，就在轻敲敲弦乐送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 送你的是八般武艺，这是无二独一，世人都在。 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海带动人唱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音乐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是，是轻敲敲声乐送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 送你。是八般武艺，这是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原来多么不易的十八般武艺，期盼你能点头来跟。

的爸爸戒烟，把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那天缘分来得太突然，几乎没有前奏。 记得那天有雨和浓烈 是窒息，我手机翅膀降落，注定遇上你，我呼吸着降临，不再是相机，不看你眼睛，怕被拒绝，记得那段回忆，你还是礼拜几，我躲在沙沙听歌，感动的钢琴，我忘了带下午装，我叫汤里，害怕出神秘，仔细考考你，你说你爱我，这个理形容，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你说你爱我，你饭够不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如果你疼我，你会守护我，如果你等我，你要相信，真的只一想爱着爱你没错，啦啦啦啦，恋人的手在雨里说着话，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恋人的城实现后像漫画，啦啦啦啦， 哗啦啦哗啦啦，时间在过去，我的饭店饭店饭店不太等待， 恋人的手在雨里说着话， 翅膀们出门了，看到街上有一个未接去，我情人里有一个男生的言语，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记得那段回忆，你还是礼拜几，我躲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我忘了带下武装，我叫汤里，发出神秘，仔细考考你，你说你爱我，举个例形容，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你说你爱我，你饭够不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如果你疼我，你会守护我，如果你相信我，如果你是我上天派来的，那就真的真的只一想爱着爱你没错，你说你爱我，这个理形容，我说一秒钟忘掉女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没有人了解，是否还静静守候？如果没有人鼓掌，是否还勇敢登场？如果今天的一切都曾在梦里出现，是否还记得来时途中迷惘？山高水长，山高水长，总是期盼远方。山高水长，山高水长，风景与谁分享？山高水长，山高水长，陪伴风雨阳光。山高水长，山高水长，未来寂寞向往。如果看不见终点，是否还努力向前？如果错过了起点，每一步都是起点。如果生命的意义就在这起落之间，终身的那一秒钟已是永远。山高水长，总是期盼远方。山高水长，山高水长，风景与谁分享？山高水长，山高水长，陪伴风雨阳光。山高水长，山高水长，未来寂寞向往。山高水长，山高水长，灌溉信仰，一挂神仙欢笑江山，走多远都不回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